白头山卓绝伟人的革命世界碑丰功伟绩永放光辉，在浙江岛长江郡落成。落成典礼23号在当地举行，由浙江岛和长江郡的干部和劳动群众参加。长江郡的干部和劳动群众为世世代代传颂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为该郡所建立的不朽业绩，精心加工天然化钢石，圆满建立了革命世界碑。